修行，在菩提道上就是修行过程之中，冤家债主时时会来作对的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们的报复心很强烈， 看到我们修行要成就了，成就之后他永远都不能够再报复了， 所以总是想尽方法来障碍来阻扰。 这些障碍阻扰的方法就是令到我们自己将自己的功德毁了，即是火烧功德林，自己如果不肯毁了自己的功德，任何外面的境界对我们都是无可奈何的。 所以有些人有境缘， 境是环境，缘是人事，物质人事环境时时令到我们不满意，不满意就发脾气，一发脾气呢就将自己的功德烧了。那谁令到我们不满意？可能都是啲冤亲债主在度作祟，借住人事物质环境的缘，佢在度挑拨。所谓讲说话人或者是无心的，但是我哋自己听咗有耳，自己听咗就唔舒服，就难过。唔好话表面上发作，就算你心里边稍有遗意，功德就冇咗噶啦。只系少少嘅亲为，点解功德会冇咗嘅咧？ 因为清净心失去了，这个是必须要明了的。 所以世出世间法的成就都在忍辱，都在定功。 而定不单只是出世法修行的枢纽，世间法亦都不可以少。 文旁不怒， 这个是定，这个是智慧，定位现前。文旁而怒，那是业障现前了。由呢度可以知道我哋係定位現前啦，定係業障現前，自己要清楚。咁呢啲境界好唔好呢？對一個修行嘅人嚟講呢係好嘅。但事事有人嚟麻煩你，有啲事令到自己不如意，呢個係好境界呀。但若然唔係由呢種境界裏面去修，咁定你由邊處去修至能夠修得成功？ 所以逆境逆缘现前，正是自己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，修忍辱波罗蜜的机会来了。 所以感谢都来不及啦，又怎可以抱怨，怎可以发脾气呢？这个正是锻炼自己功夫的时候啊。古人锻炼一个学生，首先用的方法呢，就是教他修忍辱波罗蜜啦。看到这个人是个发起， 亦即是可以教的学生， 对他就没有好面色，处处有意的给他麻烦啊，有意地折磨他，好像很讨厌他一样。这样做呢是看他能不能够忍受，他若果不能够忍受离开了，这样就算了。 因为不能够忍辱就不能够成就，虽然其他的方面很优秀，不能够忍辱他的成就就有限。 我们在禅林宝训里面看到有一位老和尚折磨他的学生，就是完全都不讲理由的，见面就闹他，就呵斥他。那有一次洗脚，他将洗脚水泼在学生的身上，学生都是不走，还是要留在这个地方。那之后老和尚真是撞火了，赶他扯签单，不让他住在这里。学生没法子了，不能够住嘛，那唯有住在远远的走廊处。老和尚讲经说法的时候呢，他就偷偷地在窗外细心地听，不被老和尚看到。过了一年了，老和尚要传法，要退休，要推选一位新的住持来继承他。大家都不知道老和尚要选什么人，老和尚呢要大家将外边听经的那个人找来传法给他，将住持的位置让给他。大家才明白，原来这么多年来老和尚是为了要锻炼他。如果我们遇到少少不如意，就想掉头而去，不愿接受磨练，亦就决定不会有成就的。 即使其他方面再优秀，亦都不能成就。 世出世法成败关键就是忍辱，他能够忍，他就有定，他有定，他就有真智慧，不会被外境所动摇了。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个人很优秀，在住了没多久他就走了，常住的人笑一下， 无所谓啦，受唔住折磨，不能成就。 而不能成就嘅人，喺常住多一个少一个，一啲关系都冇。 所以有啲眼光短浅嘅人，认为某个人系人才，走咗可惜，咁咧系佢哋睇得太近啦，睇得远一啲咧就唔系咁嘅。嗱，真正系人才，佢有定功，有智慧。 因为唯有定慧，只能够逐佛慧命，只能住持佛法。 冇定，绝对系冇慧。定嘅前方便系忍辱波罗蜜，先有忍而后至有定。冇忍，边说嚟定呢？呢个咧系我哋一定要知道嘅。一个真正有智慧嘅人，佢知道呢个系真正嘅道场，系有道学可以学嘅。打极都唔走嘅，佢冇学到手，点肯走呢？佢任何嘅侮辱都甘心承受，点解呢？ 因为佢必须学到手之后只肯走，冇学到手系决定唔肯走嘅。 呢个系真正求学嘅人啊！假如少少嘅一点不如意，佢掉头就走，唔肯忍辱，呢、这个人系冇用嘅，唔使去留佢。嗱，呢一段文字非常嘅重要。色胖色憎嘅妙法就是根本唔将佢放在心上，再点样嘅肥胖亦就消失了。所以肥胖嚟不可以憎，不可以变，越变呢就好似呢度讲嘅 春蚕作茧，自取前面， 唔使憎变㗎。而家俾人冤枉喎、俾人冤枉都唔使憎变。所以话 怒不为无益，且有害也， 害是太大太大了。如果做事，上司对于一个易怒之人是不会重用的，亦都不会提拔的。一个长官巧合部署，往往在生活中从他待人接物之处观察，这个人值不值得栽培，这个人有没有前途，他看到心里面有数。而易怒之人就没有什么大前途的，是不值得栽培。 因为怒会害事， 其余种种过恶，皆当据理视之。此理既明，祸将自止。 呢四句咧，系改过自身嘅最高原理原则。大乘佛法咧，就是、用呢个方法啦。 所以成就快速。 小乘人改过系喺事上上，事上咧就系、枝枝叶叶。一个事情错咗，下一次唔好再错啦。枝枝叶叶上改，好艰难嘅，而且好苦，时间好长，唔容易收到效果。不如前面讲嘅，从理上去改。 而理上改比事上改高明得多。 这个呢是一般讲嘅大乘权教菩萨。权教菩萨是从理上去改嘅。而大乘实教。 实是真实。 发生大事从心上去改，心是根本，万法为心。 从心底上改， 何谓从心而改？过有千端，为心所造。 过有千端，为心所造。善业恶业都是心造的。十法界依正庄严，全是心造的。花严讲得好， 应观法界性，就是十法界依正庄严。性就是本体，体即是心，一切为心所造。 大乘菩萨到地狱里面去度众生，用什么方法进入地狱，如何打开地狱之门，就是这句偈。我们看地藏经，破地狱门就是花严经这首偈。地狱是什么呢？ 为心所造。 明白这个道理，地狱原本是没有门的，但是可以自由通达。 所以改过从心底上改， 修善从心底上修。 若然从心底上去修，就算是好细好细的一件善事，例如我们在路上遇到个乞衣，布施一文钱，这一些小善的功德亦都是尽虚空遍法界。为什么？这个是自性大慈悲心的显露，心量是无量无边的。因为从心底上去修，福就是这么大，称圣的。 所以从事上修的善少，圣德未显，德的福报亦都少。 咁又点样从心底上去改呢？就是真心改啦。真心想要改，真心修善，真心断恶。咁样呢就是从心底上用功。心底法门冇咩应唔应该嘅。理上仲有条件，心底上功夫系唔讲条件嘅。 所以纯真无妄，一丝毫嘅善亦称圣。而改过要从心地上去改，知道一切为心造， 吾心不动，过安重生。 这个是最高的原理的，心清净了，无量劫来的罪业都没有了。那么要怎样达到心不动呢？不动心就是禅定，在念佛法门里面称为一心不乱。各位要知道，若得一心，罪业都消除了，起心动念，罪业又现行了。 譬如看电视，将电视机删了，电视画面就没了，荧光幕上干干净净，一打开画面又现行了。 众生心中业相亦如是，心定的时候一切业相都不现行，心动时业将又现行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修清净心，清净心是心里面一念不生。禅宗六祖所谓 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 要明白业障是在妄心里面，真心里面是没有的，真心本来清净，现在呢仲是清净。 就好像我们戴眼镜，眼睛本来清净，我们戴上眼镜，镜片上落有灰尘，看到外面模模糊糊，咁唔係眼睛有毛病，係镜片上嘅毛病。 所以我哋讲业障，业障喺边度呢？业障係镜片上嘅污染，眼镜并冇障碍，大家要懂得呢个道理喎。咁几时能够将眼镜除去，唔单止污染除尽，镜片亦都唔要啦，则净眼明见，好比明心见性，就成佛㗎啦。你若果戴上眼镜，隔住一层障碍嚟睇嘢，就系、是、凡夫，就系、是、有情众生。 而除去障碍，就系、是、诸佛如来。 我哋现前用乜嘢心？用妄心，唔系用真心。真心系冇障碍嘅。我哋用肉眼嚟睇一切万法，系戴上咗妄心镜片嚟睇嘢，透过一层网嚟睇外边嘅境界。 呢、这个网就系八色五十一心所。就是重重污染的镜片。 我们透过八色五十一心所来接触外面的境界，所以外面境界也都变了，变成六尘。 如果不用八色五十一心所看外面的境界，外境即非六尘，而是真如本性。 见性见色性，闻性闻声性，转六尘为真性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而家嘅大麻烦呢，就係我哋冇辦法将眼镜除去，八色五十一心所冇辦法除去。佛家修学嘅宗旨呢，都係教我哋将呢个舍弃， 转色成智。 智係真性起用，色係迷了真性的作用， 亦即係八色五十一心所起作用。 呢个係喺功夫上讲嘅，拳教以下呢，皆用八色五十一心所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拳教菩萨因此不能见性成佛。 所以参罪有从事上参，有从理上参，冇办法从心上参。 点解呢？因为佢唔知道心在何处。如灵验经所讲，你睇阿难尊者咁聪明，心在何处佢都唔知道，都揾唔到， 灵验会上一开头，释迦牟尼佛问阿难：心在何处？阿难找不出来，不知道心在何处，不知道什么叫做心，你又从何处惭起呢？那大乘实教菩萨在原教讲就是初住以上，花严经上讲的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修的忏悔法就是从心地上去忏悔。各位读花严经就很清楚，特别是善财童子53参，你看看善财童子怎样修。53位善知识代表原教初住，一直到等觉菩萨，这些菩萨示现在人间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，人家是怎样修的呢？佛法真正讲修行，有理有事，还做出样子给我们看，没比40花严更加好的了。花严就算不能够全读，40卷完整的普贤菩萨行愿品确实很重要的。 要晓得大乘最殊胜最高级的佛法怎样应用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上，这个就是真实修行的一部好书，真正值得提倡。 依照这个原理原则，古德时时都开导我们，教我们修行要 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 你想想看，这个一向专念有没有道理？教你由朝到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将一切的妄念归成一念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善定是恶？是非善非恶，善恶两边都离开了，与心性相应。善恶是两边，色心心所里边自有两边，真心里边是没有两边的。 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念耐了，自自然然就明心见性了。这个就是84000法门以外修明心见性最殊胜的方法。 万一用的功夫不够，见不了性怎好呢？ 不见性也都不要紧，可以见阿弥陀佛，见了阿弥陀佛之后就一定会见性了。这个是方便，是任何一个法门里面所没有的。 因为其他的法门不见性就不能算是成就，意念阿弥陀佛不见性，但只要见到阿弥陀佛就算是成就。 从心地上去修，现在教你一心念佛就是从心地上去修。你一心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什么罪业都消除了。阿弥陀佛哪有罪业呢？这句阿弥陀佛是真善，真善不是善恶之善， 因为善恶之善是相对的善，不是真善。 真善是离开相对，绝对的大善。 学者于好色，好名，好货，好怒，种种诸过，不必逐类寻求。 这里是举几个例子来讲的，过失有千万条，不必逐类寻求。学戒律的，从事上去修的，他就要想， 我一日有几多过失呢？哪些事错了呢？ 慢慢在那里想，再一样一样地改，日日要反省，还要记低在功过架。这种对于好执着的人很有效，非常之有效。一切众生根性都不相同，那是跟过去生中习气有关系的。大乘菩萨根性的人就绝对不做这种事的。小乘根性的人很喜欢，很受用。小乘根性的人叫他不要用这种方法，他就没办法的了。 这个是因为每个人的根性不相同，因此所用的对治理论与方法亦都不一样。 在中国大乘根性的人很多，这个是事实。好像南洋、泰国、石兰小乘根性的人就多，所以他们世代相传都是小乘法，都是样样要分别执着计较。他从事相上断恶修善 而大成呢，就是从理论上从心底上断恶修善。 所以从心上修是从根本上下手，不需要在枝叶上寻求了。 但当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 这个方法好啊，简单明了。如果没有真实智慧，你还是做不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怀疑，以为自己一身的罪业这样能够消除吗？他怀疑，不相信，不接受，甚至于听我们说 你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 他以为一身的罪业很重，怎能够往生净土，哪有面见阿弥陀佛？不单止没有面见阿弥陀佛，连寺院大殿的佛像他都不敢入去拜，总是认为自己罪业太重，我怎好意思见佛？这样跟圣的人就教他用事上忏，他相信他知道一条罪业他能够改一条，他的心呢就能安，这就好好了。但能够接受净土法门，真的是经上所讲的 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恩缘。 不是最上乘根性的人不可能接受念佛法门， 因为接受念佛法门，无始劫以来的罪业念佛就消除了。 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 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诸上善人之一。 好似文殊、普贤、观音、世智诸上善人，你往生到边度就同佢哋系同等人物。小乘根性嘅人唔敢承当，点敢同观音菩萨并肩携手呢？所以念佛法门，黄老居士嘅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讲，系度上上根嘅人。咁乜嘢系上上根呢？能信、能愿、肯念佛嘅人是上上根，禅宗六祖大师是道上上根人，殊不知正宗的上上根超过禅门上上根，六祖大师的上上根还是保不住，还会退转的。 而正宗的上上根人决定不退转，亦即是圆正三不退。 六祖大师的上上根只是正三不退，不是圆正三不退，所以话喺一切法门里面确实无与伦比嘅。念佛法门实在系殊胜，遇到念佛法门实在好幸运，亦系自己生生世世修学嘅善根福德累积成熟，唔系偶然得嚟咧。 你好幸运，你嘅运气好， 唔系咁样嘅，系多生多劫善根福德因缘喺呢一生成熟，我哋先至会遇到嘅。一心为善，一心就是决定冇意念，正念现前，这个正念呢是第一念，绝对正念，无上正念就是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一心一意去念佛，一心一意求生西方净土。改个最妙的方法，灭罪消业障极妙的方法就是无念。无念是无妄念，不是无正念，正念如果没有了，那就堕到无明的了。 所以没有妄念， 妄念就是分别执着，这个功夫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。 但是在念佛人来讲，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。 那什么是正念现前呢？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最真实的正念，无上的正念，要将它认识清楚。 因为这一生中唯一的一件大事，就是保持正念现前，希望自己不要落在邪思邪念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二六时中不间断。 各位如果能够由这个地方下手，三个月呢就会见效。你由朝到晚保持住阿弥陀佛这一念，有了这一念呢，当然你的妄念就少了。妄念不可能冇嘅，一定是有的。有唔使驚，阿弥陀佛呢个念头占得多，妄念占得少。十个念头里面有六七个是阿弥陀佛，有三四个妄念。 唔好在乎，唔紧要。你唔念阿弥陀佛，就全系妄念啦。念上三个月就有效果， 因为阿弥陀佛之念多咗，妄念就少啦，心就自在啦， 心里边安宁啦，发起现前啦，咁咧就系业障消除嘅现象。 所以本来系忧郁烦恼，前途暗淡，而家欢喜，显得有智慧，生活有情趣，有信心，前途充满咗光明，同以前唔一样。 要继续念上半年，效果更加大，信心更加坚定。真正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三年是可以成就的。但自古以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用三年功夫成就的人都不知有几多。但是有一类根性的人说， 这个法门不能修，三年就死了，那不得。 那还有什么好说呢？所以讲真的，有很多人是不敢修的。 而不敢修的人是因为贪恋六道，不舍得六道轮回。 这个呢就是眼光短浅，不知道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受用自在快乐，人间天上，诸佛世界皆不能比啊！这么好的地方都不想去，今日在这里受苦受难，那还有什么说话好讲呢？就不用讲了。 因此真正有志气有眼光的人不能够不知道，我们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求见阿弥陀佛，只是究竟圆满的成就。 所以自然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永离一切分别执着，再都没有一件事情值得牵挂，值得留恋的了。生活随缘而不攀缘，你说几自在几快乐呢？自己真正成就啦，这个是世人想不到的。 所谓转烦恼为菩提，生死自在， 不是我们的寿命到了才往生，而是随意往生，想去就去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需要住多几年的，也都不妨住多几年。只有一个道理， 就是还有些人与我有缘，要我劝他们一起去。 所以那段时住在世上是来度众生，如果为了自己，早就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了。留在这里是为了帮助一切众生，为了宣扬这个法门，那就不妨多住几日了。假如念佛法门有人继承，有人在这里继续宣扬，那我就将个担子交给他，我可以先去了。大事因缘等他们去做，何等的自在呢？所以各位要晓得，三年成就往生的是他没法缘，没法缘他就决定走了。他决定会在这个地方耽误多一日，不能够走呢，是他无法子走，无可奈何，能够走的人决定是会走的。各位只要真的这样念佛， 也即是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一心清念阿弥陀佛， 三年决定成功。你看看帝闲老和尚，他有位徒弟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他什么都不懂了。出家剃了头，老和尚不准他去受戒，他不识字，亦都不要他去听经，甚至于都不要他住在寺院里面。 因为寺院里面跟大家一起工作，他年岁大了，恐怕他受不了，别人会欺负他，他如果不能够忍耐，日日都发脾气，那就不好了。 因此老和尚呢，就将他送到宁波乡下没有人住的小庙，等他一个人住，一日到黑念阿弥陀佛，这样念了三年，预知时至往生。他凭什么本事呢？ 就是一心为善，正念现前， 真正做到了老实念佛了。这不是平常人能够跟他相比的，他成功了，他只有往生。 因为他没有能力去弘法利生，他不识字，没有基础，他念佛成功就走了。 他没有病，没有痛苦，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走，而且是企住走的。走过之后还企了三日，等帝闲老和尚跟他办身后事。不简单，真是不容易。这个是我们念佛人的榜样。你说这个法门不好吗？ 边有一个法门能够有呢个样子俾我哋睇嘅？边一个法门临走嘅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企住走嘅？ 而且走咗之后仲企咗三日，等人哋替佢办后事，呢个系我哋真正嘅见证。 嗱，我教各位嘅方法就系一心念佛。我哋身体仲喺呢个世间，唔能够冇生活啦，当然要工作啦。工作放低就念佛，工作嘅时候专心去工作，工作一放低就马上念佛好。 甚至于喺工作嘅时候，只要唔使思考，亦都可以念佛，或者系放录音带嘅佛号，工作嘅时候可以听佛号。 若然工作需要思考嘅，就放低佛号，专心去思考。唔使思考嘅时候，工作亦可以念，亦可以听佛号。 要将念佛当作我哋一生中第一件大事，其他嘅都系鸡毛蒜皮，唔值得牵挂嘅。 咁样呢，就系从心底上去改，从心底上去忏罪。会修行嘅人一定要将根本捉住，从根本去修。 如太阳当空，妄量潜消，此精一之真传也。 妄量就是妖魔鬼怪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妖魔鬼怪不能够出现的。此精一之真传也。我们讲改过自身，这个是精华，是精一，一是纯一，精就是精纯，这个是真传。诸佛如来确确实实有真传之宝，可惜好多人都唔相信啦。 而《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系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嘅唯一真传，但系有几多个人相信呢？ 过由心造，亦由心改，欲斩毒树，直断其根，系必知之而佛，业业而责哉。 知之而佛，就是一枝一枝咁斩落嚟，啲叶一片片咁摘落嚟。呢、这个譬如从事上去改啦。 而事上改嘅系枝枝叶叶，心上改嘅系连根拔起。所以要知道改过嘅诀窍。 窍门喺边度呢？我哋要用乜嘢方法去改？那牛益大师嘅开示，各位若果能够熟记依教奉行，就系从心底上去改。确实无量劫所有的罪过都能够改正过来，这句阿弥陀佛将一切罪业全部都改善，使出世间一切善法，一句阿弥陀佛都完修了。 所谓一修一切修，一改一切改， 就用这句阿弥陀佛，不可思议，大家要深信。那有好多人怀疑， 恐怕这个法门不太可靠，或者仲有比呢个更好嘅。 我听咗少少，同佢合掌念阿弥陀佛就好啦，唔可以受佢个动摇嘅。 大抵最上者自心，当下清净， 从心底上去改，呢、这个系最上。 当下清净 就系我刚才同各位讲嘅，你如果能够一切放下，一句阿弥陀佛念落去，三个月、六个月，你嘅心就清净了。效果就现前啦！就算系宏法学讲经，我亦时时勉励大家只学讲一部经， 因为你每日念一部经、读一部经，三五个月心就得到清净。 若果同时睇好多部经，三年五年系得唔到清净心嘅，冇用处嘅。呢、这个秘诀就系专精，知道嘅人啊亦唔多嘅。 真正学佛，越学心越清净，越学烦恼越少，越学无明越薄，智慧越长，容光焕发，身体健康，咁只是功效。 所以要紧紧咁记住莲池大师讲嘅 三藏十二部，让给别人悟。 我哋办图书馆，书系俾别人睇嘅，唔系俾自己睇嘅。大家要记住，点解要俾佢哋睇咁多书？ 因为佢唔相信， 唔相信就俾佢哋睇咯。佢哋要走广学嘅路，就俾佢哋走。我哋走专精嘅路，同佢唔一样。佢哋改过从枝叶上去改，从事上去改， 而我哋改过系从心底上改。 由呢度就睇得出，智慧不相同，见解都唔一样嘅。 才动即觉，觉之即悟。 呢个呢系讲从心上去改嘅。动就系烦恼，就系业障。动系心动啦，心里边有念头，心里边有妄想。 而有妄想，自有念头，马上就知道，知道咗即转成阿弥陀佛。 我哋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心一动，无论你系欢喜系厌恶，唔理系善念系恶念，只要念头一动，第二念呢就转为阿弥陀佛。 所以真正修行人念六个字、四个字阿弥陀佛都可以。 而妄念一动，第二念阿弥陀佛就系觉。觉而不迷，第一念迷，第二念觉。 而觉要快速，决定唔能够让迷继续增长，效果就大啦。 这个呢就是真正的开智慧啦。如果你能够坚持半年、一年，智慧开啦，眼睛就发光， 而且六根聪利，世出世间法一接触就通达，就明了。 人家要睇几多书，睇几多资料，仲要揾好多世间嘅资讯，才能够判断， 而且仲未必能够判断正确。 你乜嘢都唔使，你一睇就明了，就通达，决定正确，冇错误嘅呢种本事咧，世间人系冇嘅。呢个系佛菩萨嘅本能。 所以佛教我哋要求真实智慧， 发心弘经最紧要系要真诚、清净、慈悲。唔使话揾参考资料嚟研究点样讲法嘅，或者系错解咗如来真实意。我讲过好多次啦，经典系冇意思嘅。我哋喺呢度谂经中嘅意思，三世诸佛都会哑冤枉噶。 所以只要老老实实去念，唔要求意思，冇解释，冇讲法，老老实实嘅念，将心念清净啦，自性里边嘅智慧就能够现出嚟。 人家要你闻经义，你同佢讲，讲出嚟嘅系无量义，不求意思。无量义都显示出嚟啦， 因为无量义系你自性里面嘅智慧显现。 所以打开经本，深讲、浅讲、短讲、长讲，自然会恰到好处。讲完咗之后，人家问你，你讲乜嘢啊？真嘅唔知道。点解呢？你唔问，乜嘢意思都冇；一问呢，就生起嚟啦。生起无量义系佢受用。冇意思是自受用。 所谓自受用，就是清净心一念不生，唯有一句阿弥陀佛。而讲经说法是他受用，不是自受用。 所以讲出去之后，何必还要记住我讲些什么？不知道心至干净。永远保持清净心，清净就是觉，而污染是动，心动就污染。 换句说话讲，你心里头有念就是染污，无念就是本觉。 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就是此觉合本觉。念佛法门确实不可思议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念念都是此觉合本觉，这样才是真正修行。 所以经只要念无量寿经就可以了。阿弥陀经 和无量寿经两种都念亦得，念一种亦得，其他的实在就没必要了。或者要讲经，要利益别人，可以念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念弥陀经的注解， 亦即是阿弥陀经疏抄、阿弥陀经要解。 疏抄仲有演绎，非常圆满，正是偶益大师所赞叹的博大精深。念弥陀经疏抄演绎，就等于念了一部大藏经， 因为莲池大师引经据典， 编辑细出细法，实在是非常丰富。 藕益大师的要解，有元英法师的讲义，保证法师的亲文记，弘扬正宗，依从这四本注解就够了。无量寿经注解是黄念祖老居士写的，这四种你将它念通了，不单止所有净土经论全通，连这一部大藏经亦都通达了。无论哪一宗哪一派是没有一样不通的，所以不能够看太多，多了呢心决定杂， 而心杂乱自然不生智慧。 所以各位发心弘扬正宗，这四本书就够了，多一样都不需要看。不要说我看得少，我没有材料讲，没有材料就讲少一点，何必一定要充数呢？所以越少越精，越精就越妙，这样就不会浪费听众的时间嘛。如果收集很多材料凑起来好像大拼盘，吃了什么味道都不是，浪费自己的精神，亦都耽误别人的时间，这个是过失了。